委屈。你总是说我没有人民币，长得还有点帅。 Here we go， 我不要你的花言和巧语，只要你用心来爱我。再多的美元和人民币，也换不来我对你的爱。求求你再给点。 转而已。